刻的情绪，我是否该逃离，才不至于彻底。Oh baby， 你在我心里，魂魄夜空的身影，像是傍晚落日的光影，唤起我关于家的憧憬。 我看着你的侧脸，希望时间慢些，心思落丧，希望能听到永远，在你身边，一起等黎明出现，胜过一切，情话轻柔的湖面。就慢些，再慢一点。Oh baby, I miss you. I wanna be here with you. 把你的名字写进心里，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好好走进你。 到了夜里，我时刻在想你，你是否能听清？ 听清我的声音。 此刻的情绪，我是否该逃离，才不至于彻底？在看不到的夜里，我时刻在想你，你是否能听清？此时此刻的情绪，我是否该逃离？ 到底要去向哪里？ 逃离不出的爱意，遥远变成零距离，坚持才是老道理。世界不停止运行，这才叫做空气。 看不到的夜里，我时刻在想你，你是否能听清？ 此刻的情绪，我是否该逃离，才不至于彻底？ Oh baby， 你在我心里，魂魄夜空的身影，像是傍晚落日的光影，唤起我关于家的憧憬。 我看着你的侧脸，希望时间慢些，心思落丧，希望能听到永远，在你身边，一起等黎明出现，胜过一切，情话轻柔的湖面。 就慢些，再慢一点。Oh baby, I miss you. I wanna be here with you. 把你的名字写进心里，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好好走进你。 到了夜里，我时刻在想你，你是否能听清？ 听清我 此时此刻的情绪，我是否该逃离，才不至于彻底？看不到的夜里，我时刻在想你，你是否能听清？此时此刻的情绪，我是否该逃离？